起来还没完呢。 哎，老头过来。 说什么？ 我说你们有点家教吗？ 怎么？ 没听说这姑娘出门子的哭哭啼啼的，这要是换了我呀，还求之不得呢，哭什么呢？ 丫鬟，我女儿她爱哭，她偏哭，与你什么相干？哼，多管闲事。 你别狠了，待会儿到婆家还指不定有炕席没炕席呢。小姐，她又哭起来了。 Thank you. 什么都不拦着您的，唯独是锁铃铛，这是老夫人给您的呢，指着他还抱外孙子呢。 Thank you.

一同前行。 为你是